这个时段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的《过冬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起的地方，

让岁月流过我的皮肤，让时间忘记了孤独，让荧幕找到了节目，生日快乐吹过的蜡烛，多少的愿望都被辜负，游戏总是短促短促，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，青春更残酷，一天天眼把无限寻找满足满足， 什么都看不见，快不快乐也许只有视线，在梦中擦亮双眼，在循环之中勇往直前，我的天，

黑夜一望无际，记忆四处在追寻，你的眼还有你的影，那是谁在风里行，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嗯，遇见你，嗯，爱上你，是一见钟情，离开你，惩罚自己，是命里注定。也许我会去追，也许我会跟随，